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47集。胡大姑娘看样子还要和老白争辩这个资格问题，蓝河连忙叫停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姑娘你真的误会了，叫你来呢正是想说这件事。 你看我前天救了一个狐仙，他说他自己是被黄仙劫了道，还有严三哥他今天也被黄仙偷袭了，丢了官帽。 胡大姑娘脑子转得多快，当时神色变了。 可确定是黄皮子？ 应该没错，你闻闻。 蓝河看了看宋福坛，选择把驴牵给胡大姑娘。四大门仙家本就有邪性，而且和人不一样，有好有坏，有一心向道的，也有心术不正的。即便如此，胡大姑娘发觉他们趁这时机捣乱，也是恨得牙痒痒，太不省心了。 岂有此理，胆敢违禁，真是不将妙感山放在眼里了。 胡大姑娘对严三道， 你放心，待我抓到这家伙，必然让他下油锅炸一炸，在妙感山顶一千年的蜡烛。 最近胡大姑娘为了镇物的事已是十分疲惫，虽说平时和东岳一系也偶有冲突，但大方向上大家还是一致的。严三赶紧道， 哎呀，实是我学艺不精，才会让他得手。我给下面打个报告，将功赎罪，和大姑娘一道追查此事。 胡大姑娘点了点头，沉吟道， 明日我就请王三奶奶下调令，召集所有在京城的黄门上山逐个审问。 看来胡大姑娘是发狠了，也意识到这件事拖不得了，要用雷霆手段即刻拿下凶手。胡大姑娘是在碧霞庙伺候的，不过四大门的顶头上司其实是民间俗神王三奶奶。王三奶奶是京东人士，在世时就为人驱灾治病，后来上妙感山进香时跌死了，即被供奉成了神灵。妙感山里也有她的神殿，她主要是管着华北一带的四大门业务。天下也不止华北有动物仙家嘛，哪儿哪儿都有动物，有动物就能修仙，就有动物仙信仰。由此许多地方也诞生了和华北顶仙类似的行业，只是叫法不同。比如说湘门文化和东北的萨满文化融合后，就形成了出马仙，同样会供奉狐黄等仙家。王三奶奶就管不到东北去，除非东北仙家跑到华北来，那就多少要受地主制约了。有句话叫狐黄不过山海关，说的是山海关外的仙家来了关内，法力会受到限制。有人传说是仙家要守护东北，其实主要还是地盘问题。当然普天下凡是狐狸都要敬着碧霞元君的。 胡大姑娘加油， 蓝河说着就开始借着宋福坛为遮挡往后飘了。胡大姑娘美目十分锐利地扫了过来，到底是胡门这一带的老大，虎人中带着几分幽怨，实在是刚柔并济。蓝河心中叫苦，停止飘动，顺势摁住了宋福坛的肩膀，仿佛他只是为了给胡大姑娘介绍。 大姑娘认识认识，这是我的朋友小宋。 宋福坛无语，胡大姑娘忌惮地看了一眼宋福坛颈间的念珠，本想走近说话的，也止住了脚步。她在原地痛心疾首地又开始了，就算是旧的，那只狐狸精倒是知道了蓝河的阳间身份啊，明显只要长脑子的狐狸就不会放过这个优势。 走什么？我对你不好吗？还给了你指甲，你还想要什么？ 蓝河说道。 胡大姑娘又悲伤地问严三， 你说他到底想要什么？ 我只知道 我想要帽子。 严三比他更悲伤。哎，胡大姑娘也不好拿他撒气，又看向挡着蓝河面前的宋福潭，情绪饱满的道： 那你知道吗？ 宋福潭冷淡的道： 不知道。极夜成球。 胡大姑娘腋下隐隐作痛。 给不起给不起。 蓝河说道： 哎呦，不要搞得我好像是一个渣男了，我就是救了一下野生动物，也没那什么。如果受伤的是你，我肯定也会救的。 那你待会儿跟我走同路，不然就说那狐狸到底叫什么。 胡大姑娘心思如何玲珑，察觉了蓝河肯定没叫着小宋知道他是生无常，于是也只话里有话地继续怂恿一番，让蓝河给自己当香差，并探听竞争者的身份。蓝河只和他打太极，这样的经历也练就了后来蓝河在套话的媒体面前滴水不漏的技巧。胡大姑娘纵然幽怨，到底职责在身，蓝河又咬死了不说胡七十九的身份，他只能暗暗记恨，并再次送上一截指甲告诉蓝河： 你再试试这一片。 什么？新色号吗？这倒确实是好东西。蓝河乖乖把小样包了起来。大家都还各自有事，蓝河走之前不放心地对宋福潭道： 我借印给你在身上盖个戳好了，最近这么乱，你多忙啊，说不定会有看在我恶名上放过你的鬼。 他这不都上木莲戏了吗，有一定知名度，除了鬼，同事见到也应当知晓。宋福潭纵然对小来有好感，也没有盲目站边。 像简易证明那样吗？ 蓝河无语，这么一说好像是不太好。蓝河掏出纸搓了锁，又折了个圆盘，上写东岳阴司，来都来了，战驴001号，给瘸驴挂在脖子上，反正宋福潭常带着他，如此一来，即便不是严三他们那样熟悉的鬼也能认出来了。宋福潭拨弄了一下圆牌，夸赞道： 好。 胡大姑娘在后头摇摇道： 哎，好吗，那狐狸精和刺团都不算一号，驴子才是，我这大姑娘更算不得什么。 宋福潭和蓝河无语，没必要这么算吧。蓝河回去的时候，剧组刚刚收工，因为他们事先说了去休息，大家只以为是找个地方睡觉，几个没事的演员都是这样，得空了争分夺秒的睡。回了房间，蓝河又撑起精神给依萍换药，这才睡觉。依萍在蓝河这里待了几天后，到底是有灵性的，伤恢复得很快，但是刺儿却是很难长出来，这到底是灵性所迫。玩具车蓝河买了，自称是要送给淼淼，但一直没有给依萍试用，因为他那晚也问了大姑娘玩具车有没有用，以及如何判断一个白仙值不值得压。大姑娘却说了一大堆什么四大门修行和心境有关系，却不是绝对的，否则哪来那么多邪性的仙家，更多是有关比如机缘，比如运势。大运上这百年百门一直比较惨，也是受到了人类的影响，机缘就更玄乎了，如果运气爆棚或者修行到了，甚至帮助他们的人类够本事，那可能什么车都算数。说来说去是仙家的角度，而且特别悬，蓝河就是单纯的想知道要不要做次好人，黄门再出事让他有些犹豫了。虽然白仙大多消极丧，但也不是绝对的。他难道要去问依萍你以后有什么梦想？那是得道又不是出道，没把握的事他也不好做，所以这玩具车一备用就备用到依萍都恢复了。蓝河找到张青佑，约他和诗璇一起把依萍放生了。 好啊， 张青又想了想又道，你知不知道诗璇这几天状态不好，我找他聊，他才说那晚在游乐园取景他找不到路，幸亏你把他带着回去了。诗璇谨慎得很，后来都没太敢乱和人说这件事，直到张青又问起他才吐露。蓝河这两天和他没有对手戏，他又不说，因此蓝河也没发现。嗯，对，那天他迷路了。蓝河简单的道。张青又无语，随后又道，我的意思是鬼打墙。蓝河笑的就是标准。我不信，但我给你面子，不反驳。只问道，那他现在状态怎么个不好法？ 哎呀，整个人都有点虚，晚上还做噩梦，据说弄了个什么符放到枕头里也没用。 张青又说道， 我们现在去找他吧，找点事儿做，兴许精神就好了。 看来是惊着了，虽说那鬼没有得手，但撞邪之后受了大惊吓，很多人会生病，严重的比如失魂，轻微的就像失玄这样，沾了晦气精神不好。蓝河想，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烧指甲给诗璇化解一下，但是诗璇比较迷信，得注意不要让他看出蹊跷了。两人一道去找诗璇，他神色憔悴地开了门。诗璇这几天没和太多人说，找了相熟的神棍，但是要来的符没什么作用，更让他丧气了，觉得以前在朋友圈为神棍点赞终究是错付了。 嗯，找你去放生一瓶呢，他现在好的差不多了。 蓝河道，又问， 哎，一瓶睡着玩我都没事，你怎么反倒睡眠不好了？是不是白天太累了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 咦，也许你还是不信吧，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诗璇指了指手机道， 你稍等我一会儿吧，等一下我把放生一瓶拍成 vlog。现在正和我朋友聊着，他想给我介绍一位新的民间师傅。 诗璇看起来有些苦恼。 其实我想去正规一点的地方，就算被媒体拍到，顶多说隐婚求子吧，找偏门一点的，要是嘴巴不紧传出去，又要说某某女明星养小鬼了。 蓝河和张青佑都笑了。其实上一个认识的大师也是小聪介绍的，不灵，这才是诗璇最犹豫的地方，但他没说出来，当着两人在微信问。 小聪，你说的大仙是什么样啊？ 那个叫小聪的很快回了。 就是出马仙啊，我刚和那边聊过了，他们的公司有好几个出马仙，我看找哪位和你聊聊先。 诗璇一听就觉得不行，还办起了公司，听起来都没有老字号靠谱。他比较喜欢传统味儿的，像现在有一些新式的玄学 APP 他都不爱用，只碍于面子道。 随便吧，有没有那种有经验一点，出来混久一些，名气大、 你就说要一线的。张青又在旁边吐槽。小聪也听到了这句，却是笑着道， 老妹啊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所谓的一线老仙儿，名气是大，经验丰富，但新出马的弟子看时才准，因为仙家又扬名啊，这时候老仙儿是最有灵感的。不过你也有你的担忧，而且有时候有经验的更稳重，能给你解惑，我看啊，给你找个半新不旧的吧。 行吧。 小聪把名片推送给了他， 你先加他，在微信上聊一聊，觉得不错再去看事儿。 诗璇碍于小聪，只得和对方聊一聊，决定只要有雷，立马和小聪说，让他别再给自己介绍了。诗璇用小号加了那位老仙，对方很快发来一句话： 真福堂，九代秘传出马仙，祖传通明界。看仙堂、算命、占卜、修方、寻人、阴阳宅、风水等绝学，欢迎咨询交流。张东东老师办公电话。 过了会儿， 亲，您好，是小聪推荐来的，想查什么事？ 诗璇忍不住捂了捂额头。 这怎么透着一股浓烈的江湖骗子气息啊？ 他忍不住看蓝河和张青佑，果然，不说蓝河，连张青佑都咧着嘴直乐。诗璇略无语道：“ 你好，我之前好像遇到了鬼打墙，回来后晚上睡得不是很好，您那边能解决吗？” 甄福堂回复道：“ 当然可以，我堂上有数十名仙家，你这个事情非常简单，属于见阴中晦气，不但睡眠不好，运气也会不佳，只要你过来就给你破解了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